洛瑟家族也上去攻打贝特尔，上主与他们同在。当洛瑟家族差人去侦探贝特尔时，这城习名叫路次。侦探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向他说，请指给我们进城的路，我们必要恩待你。那人就指给了他们进城的路，他们用刀屠杀了全城的居民，但把那人和他全家放走了。那人到了赫特人的地方，建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次，直到今日仍叫此名。莫纳协没有赶走贝特山及其属境的居民，塔纳克及其属境的居民，多尔及其属境的居民，伊贝勒罕及其属境的居民，莫基多及其属境的居民，科纳罕人依旧住在这些地方。等到以色列强盛了，只能使科纳罕人服役，终未能把他们全部逐出。厄弗拉因也没有逐出住在格泽尔的科纳罕人，所以科纳罕人仍在格泽尔，住在他们中间。泽布隆也没有逐出克特隆的居民及纳哈罗尔的居民，科纳罕人仍住在他们中间，但因为他们服役，阿邪尔也没有把阿科、七东、阿赫拉布、阿格奇布、赫尔巴、阿费克和勒和布的居民逐出，所以阿邪尔人住在当地的居民克纳罕人中间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逐出去。纳斐塔里也没有把贝特舍莫市的居民和贝特阿纳特的居民逐出，于是他们就住在当地的居民克纳罕人中间。但是贝特舍莫市和贝特阿纳特的居民因为他们服役，阿摩尼人强迫丹的子孙住在山上，不让他们下到平原。阿摩尼人依旧住在哈尔赫勒特、阿亚龙和沙尔滨，但在洛瑟家族势力强大后，他们就成了服役的人。厄东人的境界是从阿克拉滨山坡直到色拉以上地带。